来

你说我像你，总是看不清。其实我永不在乎掩藏真心。 好情天纵，我心中你最 牵笼，我独爱爱你待一种，伤心处别时路有谁不同，多少年恩爱匆匆葬送， 我心中你最终悲欢痛生死痛，你用柔情刻骨换我豪情天纵，我心中你最终我的泪向天冲，爱是也能成就委屈些 的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， 霸王别姬童洪刚演唱。下面的歌曲是万芳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，温兆伦的为我守候。 今生缘，就算